你就是我的表情包，存在我大脑，聊天记录在胡闹，甜蜜的讯号，别太爱的表情包，没往下再不要，我的密码就是你的微笑。你就是我的表情包，触动我心跳，黏着你无可救药，却嫌我唠叨，把你忘记表情包，收藏所有美好，与你的陪伴就会忘掉全部烦恼。 我觉得你清新活泼，比较有设计，好吃的你清新不来，可笑的手机。